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今天要来带你认识的球员，就是只要在国际赛期间就会得到 buff 的男人高宇杰。那么在认识一位球员之前，我们现在知道他的生日。他出生于1997年7月17日的台东县。宇杰的身高184公分，体重88公斤。宇杰在小时候就有一个很完整的棒球资历，他跟欧金和宋文华是同一届的同学，在对战德国队的时候，高宇杰在第一局就打出满贯全垒打。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高宇杰小时候的样子。 心里讲说放轻松，然后急球点就好了。 那打到球，打到全垒打，你怎么觉得？怎么感想？ 就很兴奋。 高宇杰在高中的时候进入了平镇高中就读，他在平镇高中就有下一个林鸿玉的美称。他在玉山杯的时候也拿下了最佳捕手的奖项。这边偷偷跟大家说一下，高宇杰在高中的时候偶像就是林鸿玉，被拿来跟自己偶像比较的感觉真的是超级棒的。从平镇高中毕业之后，高宇杰进入了国立体大就读。他在国立体大的时候就有着大物捕手的一个称号。宇杰在大学的时候打过 U23 亚锦赛跟哈联杯，带着大物捕手称号的他也在2018年的时候投入了职棒选秀。在选秀会的时候，中信兄弟看上了高宇杰这号人物，以第二轮第七指名的签将他选入了球队当中。在进到职业世界后，因为有鲨鱼哥林明杰跟黄金大炮黄君生卡位的关系，高宇杰迟迟没有在一军表现的机会，他只能够在二军继续磨练自己。但是在二军，宇杰就找出撕裂对手般的表现，出赛不到几天就打出二军生涯的首轰。隔年也就是2019年，教练团终于想起了高宇杰这号人物，决定拉他升上一军来试试水温。结果没想到高宇杰不得了啊！刚升上一军的第一个打席就打出生涯首安，而且还是一支二垒安打，而且还上演了撞护栏接球的戏码。伯纳看到这个情况，当然会认为他意外的获得了五星级的球员，所以就让高宇杰有了更多的出赛机会。在下半季先是跟廖宇中进行搭配之后，没想到让廖宇中多次缴出优质先发的表现。伯纳当然也试着让高宇杰跟其他的投手搭配，高宇杰也就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出赛机会。当然我们知道棒球的一个位置只能有一位的出赛球员，所以宇杰获得较多的出赛机会的话，也就跟着让黄君生有着休养的机会。但是这一集就像王胜伟和江坤宇的黄金交叉一样，宇杰直接霸住捕手的位置不放。一直到总冠军赛以前，高宇杰都还没有打出全垒打。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 YY 说，哼，高宇杰永远都不可能打得出全垒打。结果他就给我打出生涯首轰，哇 ，unbelievable！ 另外，2019年那年的总冠军赛，高宇杰首度代表中信兄弟参加台湾大赛。总冠军赛上原本要主蹲捕手位的那个人，在我们球迷眼中看起来应该要是黄君生的。但这个人却是高宇杰。没错，高宇杰在总冠军赛上打五场比赛，光是先发就占了四场。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到高宇杰已经成为了兄弟未来期待的那号主战捕手。但是对于第一年出赛年纪只有22岁的宇杰来说，要在台湾大赛上帮球队拿下冠军好像显得有点吃力，还发生受伯纳的令要来执行短打的战术，但却意外的点出了三振的事件，最终只有缴出0.83的打击率。那时候刚好面临了12强，洪一中看到高宇杰有着这么好的表现，也想说要把他带进中华队。就在林黛安被张敬德取代的时候，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不是换掉高宇杰啊？高宇杰这么废。结果他在十二强打出超厉害的表现，在预赛虽然说没有太多出赛的机会，但是在复赛他就打出了大惊奇。在复赛第一场面对韩国 MLB 金牌金广炫，率先打出安打，带有一分打点，让中华队先持得点。 中职的新人年哦，这球打得不错哦，打得不错哦，打得不错哦，打得不错，掉下来得到了中华队的第二。在两人出局之后， 又在对战澳洲队的时候，多次开启中华队的攻势。他在十二强的系列赛上打出了大惊奇，打出4.44、5.56、4.44的打击三围。让大家在当时都开启了一个宇杰道歉大会的活动。可惜缴出好表现的隔年，高宇杰就碰上了职棒二年级生会碰到的撞墙期，多半时间上来都是三颗球就直接下去， 让大家都直接说高宇杰好像忘记怎么打击了。一看二碰三振，在当时成为了高宇杰的代名词。宇杰在当时打击上没有表现，在守备上也没有好表现，主杀率也缴出生涯新低，打击率也是生涯新低的230。除此之外，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高宇杰跟远洋的那位前辈一样，通常是三颗球就下去，让很多球迷都在留言区下方说，高宇杰应援曲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高宇杰的应援曲的，那个气势，如果全场一起唱的话，哇，塞口打呐！一直到2021年以后，他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在上半季停赛以前，虽然说高宇杰迟迟未有表现，守备也是不符合球迷的期待，但是在停赛期间，他受到了林威柱的激励。在晚上的时候，别人可能都已经在睡觉了，但是高宇杰却都还在进行挥棒练习。这也可能造就了高宇杰在复赛之后，缴出了跟复赛之前不一样的表现。这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高宇杰很有趣的一个数据。大家知道高宇杰首支安打是从谁手中打出来的吗？歪歪同学， 不知道。 答案是五夺。 什 么？你知道高宇杰是一个非常会打五夺的人吗？他打五夺的打击率高达4.67%，而且还从五夺手中打出了一发的全垒打。这就好比了许基宏跟老皮之间的关系。中华职棒的另一对宿敌就是五夺跟高宇杰，大家下次只要五夺先发对上高宇杰，就可以好好的期待他们两人之间的对决。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高宇杰的介绍。曾经被誉为抗寒斗士军的高宇杰，未来的故事还会继续怎么样下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高宇杰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补充哦。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都，我们下次见，拜拜。